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战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乱世，而这个时期出了战国七雄，这里面赵国的赵武灵王不能不算是一个重头戏。这位诸侯的一生有过大智，也有过大愚。今天咱们就走进赵武灵王跌宕的人生。危难中他步步为营，稳登王位，战乱中他推陈出新，富国强兵。正值壮年，事业高峰，他为什么激流勇退，位居二线？一国两主标新立异，又为什么会断送了一个国家的前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赵武灵王第一集。公元前326年，这一年赵国的国君赵肃侯病倒了，他躺在病榻之上，两只眼睛无力地闭着，张着干裂的嘴唇，大口大口地喘气，这胸口好像是压着上百斤的大石头，每一次呼吸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御医看过之后急匆匆地躬身退下，赶紧开了药方子。不大一会儿，药熬好了，黑乎乎的一碗端上来，侍女扶着国君慢慢坐起身来，把这药送到了君王的嘴边。这个时候只见赵肃侯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药碗，跟中了定身术似的一动不动。在这药碗的倒影当中，赵肃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他看见自己坐在战车上，指挥着士兵冲向一个又一个战地，魏国、齐国、燕国、楚国，凡是挡路的国家通通扫平。他看见得胜之后，士兵们踩着尸体欢呼雀跃，地上血流成河，他自己得意地坐在高台之上封赏兵将。他看见死去的那些战士浑身沾满着血污，拖着残胳膊断腿朝他走过来，突然儿子赵雍那张稚嫩的脸一闪而过。赵肃侯心头一紧，倒抽一口冷气，眼前的景象突然消失了。这个时候他才如梦方醒，看到寝宫里侍卫跪倒了一地，侍女们也慌作一团，正在旁边呼唤着他。赵肃侯就像看了一部大片一样，这会儿还没从情节里醒过来呢。他勉强地眨了眨眼睛，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冲到了头顶，他挣扎地起了身，嘴唇颤动了两下，快快把大臣肥义给我找来。赵肃侯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一想到死亡，这心里一阵一阵泛凉啊。眼下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儿子才刚刚15岁，把整个国家交到一个少年的手里，他赵素侯是死不瞑目啊。不大一会儿，匪役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跪倒在国君的病榻之前。赵素侯让匪役坐过来，拉着他的手，先是叹了一口气：“ 哎，我大限将至啊！想来想去，朝廷里只有匪役你可以托付。现在战争不断，君主又年幼，还望你日后用心辅佐呀。” 看着眼前这位昔日呼风唤雨、威风凛凛的国君，这时候竟然放下君主的架子，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了自己，匪役只觉得鼻子一酸，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赵国君主赵素侯驾崩了。赵素侯英雄一世，他在位的时候南征北战，给国家树立了不少敌人。一听说赵素侯驾崩了，周边这些国家可乐坏了，打点行装上路，咱们参加赵素侯的葬礼去。老国君死了，意味着新的君主登基，这权力转移的时候啊，正是整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引起乱子。更何况这个时候继位的国君赵雍年仅15岁，这就是赵武灵王，这个连胡子都没长全的年轻人谁也没放在眼里。朝堂之上，大臣们穿着丧服讨论着国君的丧事，赵武灵王坐在王位之上，听着底下人七嘴八舌的，在脸上是一片茫然，紧闭着双唇一言不发。突然有一个侦察兵急匆匆地闯进大殿，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大王，大王，这魏楚秦齐燕这五个国家每家集合了上万的精兵，正往咱们的边境进发，他们说是来给君王吊唁的。”侦察兵气喘吁吁，话音刚落，整个大殿突然一下鸦雀无声了。再看这些大臣呢，都像被速冻了似的，谁也不动窝。这个时候大伙的脑子里边都在飞快地盘算着这条信息：数万精兵前来吊唁，怎么的？看来这五国跟咱们国家感情还挺深的，参加个葬礼也搞得这么隆重。再仔细一想，不对呀，吊唁就吊唁吧，还为什么派那么多部队呢？没见过带军队过来吊唁的呀。要显示尊重，您国君可以派个重臣过来，要不然国君亲自来都行，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跟上前线似的，上前线，完了。他们该不会是想趁火打劫吧？想到这儿，大臣们集体打了一个冷战。新国君还小呢，这要是被五国联军打过来，咱们恐怕吃不消啊。赵武灵王听到这个消息也吃了一惊，不过别看孩子年轻，心智很成熟，立刻镇定下来了。五个国家，每个国家派出了同样规模的部队，这显然是商量好的。虽说自己刚刚上台不足以服众，可我堂堂一国之君也不是吃干饭的。许久没说话的赵武灵王终于发话了：诸位大臣，现在五国联合带着精兵前来吊唁，恐怕是想图谋不轨呀，你们看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呀？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该如何处理？我们也没辙呀，不让人家来吧，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让他们来吧，这等于是引狼入室，怎么做都是两面为难。 大臣们刚才还讨论得热火朝天呢，这个时候啊，到了紧要关头了，谁也不言语。年幼的国君要稳固自己的地位，又要确立威信，这个时候该靠谁呢？赵武灵王心里很清楚，父亲临终之前把自己托付给了大臣肥义，现在他要马上争取到他的支持。很快一道旨意下来，肥义升官了，爵位工资跟着一块水涨船高。肥义一看这新国君这么信任我，也放开顾虑，开始出谋划策了。大王，虽说国君心丧，五国聚集精兵压我边境，但他们不会轻举妄动随意出兵的。依我看呢，他们这么做，一是想耀武扬威，二是想打探我们的虚实。如果咱们服软了，他们就会大举进攻，但如果咱们来一个硬碰硬，要打这场仗，他们还得回去好好掂量掂量。这番话正说在赵武灵王的心坎上。您想啊，这赵武灵王正当热血沸腾的年纪，这刚继位又赶上来下马威，现在服软，往后怎么当着一国之君呢？好，肥大人所言极是，大不了就来个鱼死网破，我倒要看看这五国要干什么。在重臣肥义的帮助之下，赵武灵王下令赵国全境处于戒严状态，代郡、太原郡、上党郡这些重要城市的部队一级戒备，随时准备投入战争。国内布置好了，外交也必不可少啊。赵国联合韩国、宋国三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品德的品字形，只要五国联军进攻，就会面临两面受敌，甚至是三面受敌的局势。这一切做完了还不算完，赵武灵王又马不停蹄地重金贿赂越王楼烦王，让越王对楚国作战，牵扯他们的注意力，让楼烦王攻打燕国和中山国。越王好理解，越国的君主吧。这楼烦王是什么人呢？咱们得介绍一下。自打周朝人自称为华夏民族之后，周围这些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其他民族就被称为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中这北狄啊，是古代华夏族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楼烦呢就是北狄的一个分支，属于游牧民族。大伙都知道这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兵强马壮的十分厉害，尤其是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哪个国家要是有一支骑兵营，那简直就无敌了。可是人家楼烦人对占领地盘没多大兴趣，经常趁着战乱抢点人口啊、粮食啊，净捡这眼前实惠的来。赵武灵王用重金相求，这个忙不能不帮啊。您看看，越王对楚王，楼烦王对燕王，捎带手的教训了一下中山国，省得他们也来趁火打劫。剩下的魏、秦、齐集团直接留给赵国联合的韩国、宋国那个品字形来对付。这盘棋下的步步为营，我丢了一条腿，绝对啊也得把你搞成金鸡独立，要打就来个两败俱伤，谁也甭想好。赵武灵王摆好了架势，就等着各国的使臣前来吊唁。这样严阵以待，五国联军又会怎样打算？年少的君主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吗？五国联军走到赵国边境，看见赵国境内军旗飘飘，后方部队好像挺充裕的，正要往前看个仔细，突然前边冲出了一伙赵军，拔刀拦在路中央，站住！我国国君有令，只允许各国吊唁使者入境， 有专门的马车送往邯郸，其他人等不许踏入赵国一步。魏秦齐这三国使者一看赵国戒备森严，派了重兵来接待客人，得了，咱也老老实实的吧，乖乖的命令部队就地安宁扎寨。使者自己跟着赵国的马车赶赴邯郸。等到了邯郸，好家伙，这葬礼啊都快赶上军事演习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赵国的精锐部队恨不得全调这儿来了，战事一触即发，各位使者都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任何的差池，恭恭敬敬参加完葬礼，一溜烟的全跑回国了。这一盘棋，赵武灵王就挫败了五国联军的阴谋，初登王位的第一个考验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颤颤巍巍的皇位是坐稳了，可是光坐稳了皇位还不够，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呢。赵肃侯一辈子东征西讨，为什么呀？不就为了扩大地盘发展国家吗？打到中原去，这是赵武灵王一家人的夙愿。可是翻开当时的版图，您看看这赵国周围，北边是楼烦匈奴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时不常的就过来骚扰一下。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些游牧民族没什么野心，过来就是抢点人口、金银财宝、粮食、牲口什么的。可总这样，赵国也受不了啊。这儿得常年被这一支驻守军队，一边防守，一边修筑长城，这耗费了赵国大量的实力。南边是魏国和韩国，相比较而言，这魏国是赵国的主要敌人。他们曾经攻破邯郸，让赵国人吃尽了苦头。东边是齐国和燕国，燕国实力弱小，可麻雀虽小他也抢食吃啊。齐国更不能小看了，齐威王变法使齐国强盛一时，这是赵国在东方的重大隐患。西边最厉害的敌人是秦国，商鞅在秦国变法，国力明显提升，连续抢了韩魏两大片土地。赵武灵王很清楚，秦国迟早会对赵国动手。最后还有一个国家不得不说，这就是中山国。中山国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就像是赵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可不是比喻，真是肉中刺。这中山国的领土正好把赵国一分为二，夹在当间，后边还有齐国撑腰，动不动就得来场仗打，搞得赵武灵王如坐针毡，十分的不爽。长远看来，秦国似乎是头号敌人，可目前看来，不拔除中山国这个肉中刺，赵国没有发展。紧接着就在赵武灵王继位的第二年，齐国就给他送了一份大礼，不过呢是打了引号的大礼。齐国在平邑大胜赵军，还俘获了赵国的一员大将。赵武灵王恼羞成怒，可他万万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耻辱在等着他呢。自打秦始皇之后，皇上就是天子的代称，所谓天子，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最高统领的称号。可是在秦始皇之前，这最高的称号叫王，其他的诸侯只能叫什么蔡桓公啊、赵肃侯之类的。当时楚国、齐国、秦国这些强国都称王了，显得野心勃勃，剩下韩、赵、魏、中山和燕国这五个小国家，眼看着人家都称王了，这五位诸侯眼馋呢，一合计，干脆咱也统一称王得了，得跟上国际潮流啊。这么着，这五国也称王了。人家秦国称王是实力有所见长，有能力去实现野心了。可他们称王呢，完全是一个称呼上的变化，对国家一点用也没有。 赵武灵王八年，韩赵魏燕加上楚这五个国家攻打秦国，打了半天五国联盟愣是杀不过一个秦国。第二年，韩赵魏这三国联合起来又攻打秦国，结果一样，三个国家大败而归，光这赵国的士兵就被人家消灭了8万多人。这位说了，你赵国没这实力，别逞能啊，先别动窝，攒着卯足了劲儿再打呀。是啊，赵武灵王也认识到自己没这本事，窝在家里不敢动他。可秦国的胃口给吊上来了，他吃完了蜀国捎带手的吞并了赵国的两座城池。看你赵王没动静，不敢接招是吧？好，那我接着吞并。一片片土地被秦国蚕食，一员员大将被秦国俘获，赵武灵王在家里窝的这叫一个憋气呀，叫板谁不响啊，就怕叫完了板回头板都把自己拍死。赵武灵王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同样是王，这区别咋就那么大呢？看着人家的军队大胜而归，唱着凯歌在赵国曾经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可看看自己的军队，从前线回来的胳膊腿儿都齐活的，那是祖上烧了高香了，还有更多的是回不来的，这尸首都扔到异国他乡了，没人管没人问。不知道当初赵武灵王忍气吞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前些年的榜样越王勾践，人家可是卧薪尝胆，就连吃饭也得尝一口苦胆，告诫自己要发愤图强。反正不管他想没想到吧，赵武灵王憋屈得够呛，哎呀，早知如此我当初称王干什么呀，还不是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吗？没这称王的本事，要了这个虚名也没用啊。打今天起呀，你们谁也别叫我大王了，谁叫我大王就等于是抽我大嘴巴。赵武灵王只称了几年王，自己亲手把这君王的帽子给摘了。不过呢，为了您方便收听，咱们以后的节目还得沿用赵武灵王这个称号。登基十年，赵国在赵武灵王的手上面临重重危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赵武灵王下了狠心，他决定要变法图强。赵武灵王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变法竟然改变了中国服装史。一条变法跟穿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这变法又能否让赵国起死回生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